将痴和怨掩埋，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，一生的遭遇向谁诉，爱到不能爱，聚到总是散，繁华过后成一梦啊，还是永不甘，天也望不穿，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， 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响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 守望千年凝成了一幅画，你一路走来留下美名传天下，眼前的巍巍双塔，心中的独炕人家，上村花田走一走，我的家如诗如自信走来，迈开年轻步伐，你满怀豪情，坚守我们幸福的家，

Thank you. 心事。